talking money, need a hearing aid. You talking about me, I don't see a shade. Switch out my side, I like to get any lane. I switch out my car, kill any pain. Look what you got. I'm a motherfucking star boy. Look what you got. I'm a monster boy. Look at you down. 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The Weeknd 带给我们一首歌曲的是 Star Boy 啊，这样一首歌曲呢听过之后呢也强烈的那个希望大家回去看一下这首歌的 MV 会更加的有体会。那一只猫呢最后变成了一只黑豹，突破了自己，比你想象当中更要强大，那是一种质的飞跃啊。所以要告诉我们不要因为以前的一些小成就就沾沾自喜止步不前，要勇于和过去说再见啊，就像 MV 当中的主角一样，那是荣誉如过往云烟啊，摧毁他们手起刀落头也不回，这样呢才能够斩断后路，重获新生啊。好吧，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一个小时的能量音乐之旅，你准备好了吗？接下来呢为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范逸臣和 Melody 带给我们一首歌，叫的是亚德里亚海，我们来一起听听看咯。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范逸臣和 Melody 带给我们的小歌，叫的是亚德里亚海啊。你有没有去过亚德里亚海呢？嗯，要是想要去看一看这片海呢，必须要先去克罗地亚啊，因为这首歌呢很适合在公路上开车的时候听啊。因为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情应该跟我们的车速是一样，从90迈一直跨到120迈的飞腾起来的感受。那所以也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能够陪伴大家忙碌了一天之后的那种这个劳累的心情啊。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非常充满着这个夏天的一首感觉的歌曲，是来自梁静茹带给我们小歌，叫的是《无条件为你》。不管这首歌你有没有听过，一提到梁静茹啊，我们一定会觉得是一种很放松的状态。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跟着她，再次的让自己的心情放松一下吧。无条件为你，听听看吧。 夏天的微笑，无所谓到过 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啊。我们说昨夜星辰美似海，寒鸦少年入梦来，脚不及性之善，侠气万里直冲天啊。那寒鸦少年呢，这几个字呢，就有一种这个豪迈万丈啊，冲破山海之势。果然呢，每一个少年心中呢，都怀揣着一个武侠梦哈。所以呢，接下来这样一首歌曲呢，说了这么多，有可能你已经猜到了，没错，这是来自华晨宇带给我们的寒鸦少年。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斗破苍穹》的主题歌啊。说来呢，中间还有一段故事。这首歌呢，本来是华晨宇要放进自己专辑里的。那么《斗破苍穹》组呢，他写歌，他说你们挑吧。结果呢，剧组呢听了这首中俗摇滚呢，是一击即中。于是呢，这首歌呢就被选为《斗破苍穹》的主题歌了。哈，那不知道这部剧你有没有看过？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呢，就跟着这样一首歌曲，先来想象一下剧中的画面吧。来，有请华晨宇《寒鸦少年》。 像你这么倔。视线有危机试探的证据，暴晒很彻底，月光正坐下在祷告，乌鸦张开嘴巴，嘴巴，嘴巴。 哇，手势好长啊，全能脆弱的玩笑，走吧，走吧，别随便。 寒鸦少年是一首纯粹的中速的硬摇滚哦，那么尖削的吉他、沉重的鼓机、雄厚的贝斯线啊，电气化处理后的人声呢，真的是非常抓人的，充满着未来的感觉。那华晨宇呢，用一种冷静中掺杂着调皮的音色，诠释了一幅暗夜下的鬼色的画卷啊，将听众的情绪呢带入到了钢索边缘。那华晨宇的风格和多变的嗓音呢，生动地演绎出了斗破苍穹男主角孤寂、傲骨、不露声色，在暗色江湖当中独自的那份少年老成的感受，所以这样一首歌曲呢，难怪剧组会一耳就选中了它，对不对？好了，我们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多多听到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当然了，你也可以向我们推荐你所喜欢的能量单曲。记住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战马 music， 赶紧来添加一下吧，好吗？ Run when the rhythm's right, go into the night.Go until you're out of sight and you're out of my mind. Run when the rhythm's right. Go into the night. Floating as the river flows, easy as it.To love you, but I do, I do, I do. So walk on by, I've got no reason to love you, but I do, I do, I do. Show me colors of the sky, but all I see is gray. You lost me when you lie. You promised me, but you never tried.For you, feeling something so new. Sit with me, reach the sun. Oh, but we were so young. Love me till the summer's done, but keep me.Oh

下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潜水大象的一首歌，叫的是拥抱啊。那这是潜水大象乐队呢更名之后的第二首作品了。其实呢在机车绅士时期呢这首歌呢就已经推出了，这一次呢重新的编了曲，吉他的音色呢更加的清亮了，有一些后摇的感觉哈。那么歌曲呢也是在讲述着离别之前拥抱的美好，拥抱吧，把一切都放下，请你不要回头，因为我害怕想把你留下的一种感受，所以这样的一首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了，能量与我们来继续，下面呢依然是一首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推荐今天的能量单曲吧，掌声请。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周瑞推出了出道 EP 无解题，单曲相对论可以当作这道无解题的题点。周瑞希望放大无解的部分，所以跟原作者沟通之后，按照自己的理解对歌词进行了一些修改。在他看来，爱情充满了未知，就像相对论，或许你永远找不到平衡的办法，但是你依然会选择奋不顾身。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周瑞相对论。 咖啡太热或太冰，拒绝天气，太多事情没什么定律，喜欢阴天或晴天，要看心情，晴的风景也会有雨滴，遵循自然的逻辑并不一定冷静，自作聪明不停压抑会淹没最后的热情。如果爱情是种相对论，宁愿不去计较安稳，比谁爱得更深，最后只会剩下一个人。学会维持平衡，有微弱的可能，尽管愚蠢还是奋不顾身。 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全中国都在聆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的春辉啊。下面呢要为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徐秉龙在2018年全新的创作 EP 零零当中的一首歌，叫做是戏精。那总是不承认呢，可每个人又何尝不是情感世界里的戏精呢啊，没人比你思绪更清晰，那知道你在哪儿才应该动情。那这首歌里边呢，徐秉龙也是用他独到细腻的笔呢，那精湛的刻画出了一幅在感情当中浑身是戏的戏精。所以呢，我们来一起听看看这样一首歌吧，有请徐秉龙。本精啊，生活呢就是一出好戏，何必再演呢？所以呢，这样一首戏精呢，也能够告诉我们很多的道理，是吧？好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奕迅的一首新歌了啊，叫做是《可以可在》啊。那想起很多的旧人旧事，印象依稀。这首歌的曲调和编曲和演唱呢，都有一种甜甜的感觉。那但是呢，也总会有一丝忧伤的情绪在里面。可以可在，需要满足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大家都在。可是呢，世事无常，哪有那么多常在的事物和人呢？可是摄入相簿，翻开细看的时候呢，还总能够体会到当时的相聚的快乐，这就足够了。所以呢，爱是这样，你盼我每个日子发亮，我也希望你能够欢乐常在啊。好了，那随着这样一首歌曲呢，今儿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们希望呢这一周带给你的所有的音乐都可以让你能量满满。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呢就下 周再见咯，拜拜。 回味那日子，回望那地方，乘着印象依稀，想听你讲，团聚那盛景，临别那泪光，全部摄入相簿，翻开细看，仍是翠绿的，常做破坏的，来自偶尔向的， 无限笑容的，平静友善的， 天生形状怪异的，全部也是真的，多么好看，可不可想，不想再次见面。 大家好，我是炎亚纶，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亲爱的怪物》吗？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全球独家大首播。 上空速度被安静了，探头就盘旋着阶梯高攀，两脚绳都被磨平了，才能